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九十集，眼大余光足。穆兆堂的故事讲完，在场所有人都不说话了。原本醉心花这名字听了让人觉得应该是个美好的故事，可这故事听着怎么叫人觉得寒毛直竖。 穆兆使者的意思是，男的三心二意的多，所以成亲时吃了醉心花死的男人也多，于是导致你国内女多男少。 皇上果然聪慧。 说完又一片沉寂。就在这沉寂之中，只听到一人突然呵了一声，似乎是笑，带着点不屑和嘲讽，当然了，很轻很轻，要不是四周围那么静，谁都发现不了。众人循声望过去，小四子扬起脸笑的是白玉堂。白玉堂自顾自喝茶，展昭对他挑挑眉， 干嘛？ 不好笑吗？ 白公子觉得我穆兆国的习俗很好笑。 穆兆堂看向白玉堂，显然因为刚才随侍的事情并不太愉快，语调带着些不满。白玉堂向来不喜多话，无所谓的放下杯子，示意你爱说什么就是什么吧，与我无关。 这是何种原理呢？不合药理也不合病理啊。 哎，你又来了，管他呢，说什么你都行啊。 这习俗可不好啊，就算三心二意不对，也不是死罪，直接毒死太过残忍。 皇上果然仁慈，所以我说是一个传说。其实现在婚礼已经没有这种习俗了，醉心花也变得非常罕见。据说是当年有人将所有的醉心花全部焚毁了，不过具体是个怎么情况就不得而知了。这盆醉心花雕像也是多年前遗留下来的宝物，出自何人之手到目前还不知。 是吗？ 赵真让人拖着那大概两尺高三尺宽的醉心花雕像上下左右看，在一片花叶上发现了一个烫字，是个鹰字。这种在硬物上烫字的工艺只有宋徒有，并不外传。赵真微微皱眉， 莫非是从宋朝流出去的？ 想到这里，赵真又让人翻过来看看。几个小太监小心翼翼将雕塑翻过来，就见在雕塑的底部有一个朱砂红点，红点内有一朵白色的盛开的桃花花纹。赵真摸了摸下巴，桃花很精致，不过他没见过。其实赵真对这种精品玩意儿并不是很感兴趣，于是叫人收了，跟其他贡品一起入库，自己又回座位请众臣喝酒。白玉堂见小四子一直拖着脸朝一旁看着，就看了看身边的展昭。展昭正认真剥着一只螃蟹，似乎并不是很拿手，白玉堂就伸手拿过来，三两下给他剥开又放回去。展昭叼着筷子看着白玉堂的表情，就好像是在说这不可能，大少爷竟然会剥螃蟹。白玉堂无语，把自己眼前那个也剥开放到他跟前。 下次带你去吃陷空岛的秋蟹，比这肥多了，母的黄多，公的膏厚。 哼，你竟然知道母螃蟹有黄，公螃蟹膏。 吃吧，膏还品呢。 白玉堂无语，看准了给他塞个四喜丸子到嘴里。展昭嚼着丸子，就看到小四子顺着白玉堂的腿爬了下来，跑到了公孙身边。两人下意识地看过去，公孙也在跟螃蟹奋斗呢。赵普伸手拿过来，非常粗犷地将一个螃蟹一分为二，再把所有腿都掰了下来，最后将螃蟹往盘子里一扔。 吃这老石子干嘛？吃几百个才饱啊。 公孙斜了他一眼。小四子并没有爬上公孙和赵普当间那张椅子，而是从自己的位子上端了一碟精致的桂花酥，跑去了包拯和八王爷那桌。小四子把桂花酥放在八王爷眼前， 凑到包拯和八王爷中间，仰脸左瞧瞧右瞧瞧，最后伸手轻轻拽拽八王爷的袖子。 小八子，你怎么不吃饭呢？你比爹爹还瘦呢。 随着小四子的话，赵真和赵普都转脸看八王爷。赵普见八王爷眼前的酒菜几乎没动，又见他一脸愁容，被小四子提醒了才回了神，有些纳闷。再看一旁，包拯也板着张脸，包拯平时就黑口黑面的，也没人在意。最奇怪的是，平日总也笑嘻嘻的庞太师都跟吞了苍蝇似的皱着眉头，一脸苦相。赵普看了看公孙，公孙也摸下巴，这三人怎么了？赵真向来孝顺八王爷，见他不吃饭，听了小四子的话，就觉得八王爷怎么看怎么瘦。 皇叔不舒服，还是菜薄口味？ 没。 八王爷边说边拿起小四子递过来的桂花酥塞进嘴里，小四子赶忙伸手抓住。 哎呀，纸团还没撕掉呢。 八王爷愣了愣，低头看，桂花酥因为很松脆，底部有一张薄薄的纸皮托住，他刚才都没发现。小四子伸手把纸皮撕掉，将桂花酥送到八王爷嘴里。八王爷吃着，看着小四子发呆，似乎是又想起了什么心事儿。包拯突然轻轻地咳嗽了一声，八王爷抬头和包拯对视了一眼。包拯身后的庞吉适时地递了个眼色过来，八王爷似乎是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脸上有了笑容，将小四子抱起来放到身边给他剥螃蟹吃。公孙看着八王爷剥个螃蟹都那么优雅，瞥了赵普一眼。 你俩不是兄弟吗？差距踢到人家才叫王爷范儿。 不过赵普似乎有些担心，回头看到公孙摇了摇头。公孙倒是明白了赵普的意思，这三人好像有问题，八王爷不对劲儿。赵真端着杯子喝酒，没再说什么。展昭吃了两个螃蟹后看白玉堂。 什么情况？ 白玉堂依旧从容不迫地喝着酒，顺便往展昭碗里夹吃的，不咸不淡来了句： 从醉心花开始的。 啊？ 白玉堂伸手拿过一块帕子，手指轻轻一托展昭的下巴，另一只手用帕子迅速抹了他的嘴巴一圈，收回手继续喝酒。 从那盆醉心花端上来，三人脸色就变了。说那个故事的时候，三人跟以前听过这个故事似的。说到什么人一把火烧了醉心花，八王爷跟中毒了似的，脸都白了。 说完，白玉堂听展昭没出声，转眼看他，就见展昭摸着下巴正端详他呢。 怎么？ 展昭侧过脸，顺便捏住白玉堂的下巴，摆了个侧面在自己眼前仔细研究。白玉堂不解，展昭看了好一会儿，十分认真。 这旁边没长眼睛呀，这都能看见。 白玉堂无力，又去夹菜放他碗里。 那杏儿正看你呢，你怎么不看人家？ 你旁边也没少长眼睛啊。 我眼大，余光足。 白玉堂看着他一对瞪大的猫眼，点头。 是的。 两人对视看彼此眼睛，身后两个宫女看着两人走神撞到一起了，托盘没拿稳，连盘子带菜都掉了下来，一旁宫女太监集体倒出一口凉气。不过展昭和白玉堂各自一伸手，一人一盘接住，别说菜了，连汤都没滴出来一滴。展昭将托盘递过去，给其中一个吓出一身汗的宫女笑得柔和。 小心心啊，我刚才酒水洒了，地滑。 宫女双颊绯红，赶紧感激地伸手接了，一旁宫女也赶紧从白玉堂手里接过托盘。白玉堂瞧了展昭一眼， 老好人， 这叫会做人， 这两人简直旁若无人呐。 包拯在一旁哭笑不得地摇头，赵真端着杯子好奇地看包拯， 你府上这二位什么情况？ 包拯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庞太师伸出两个拳头，伸出大拇指，两个大拇指对着动了动，赵真一脸原来如此，外加果然如此的样子点头。另一边，赵普拽着螃蟹腿皱眉看公孙， 这玩意儿这么硬怎么吃啊？ 公孙拿筷子好容易戳出一块蟹肉，被赵普抢了，公孙瞪他一眼，赵普就坏笑， 再给戳一块，不太渴的还不赖。 公孙闻言就想泼他一脸醋。赵征又看包拯，这回没等庞太师解释，小四子伸出两个胖胖的拳头，伸出两个大拇指，勾啊勾。赵真张大嘴，他九皇叔不是讨厌书生吗？这边群臣和皇帝打手势，挤眉弄眼正忙，那头展昭突然胳膊肘轻轻碰了碰白玉堂，白玉堂眼神一扫，就见穆兆堂身后那几个白衣女子似乎有些不对劲儿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哎，我说书呆，你拉我去干嘛？ 爹爹说要看戏。 看戏？看什么戏啊？ 爹爹说叫什么龙？ 龙图案卷集。 哦，对对对。 小四子，来，帮忙求个订阅，这关乎你这个月的伙食费啊。 小猫叫我卖萌要订阅，爹爹你怎么也这样？ 赵普 啊， 你来， 你个书呆。 什么？你说不说 啊？说说说。各位看官，方便的话记得订阅分享，不然我带兵去掀了你们的窝。